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扩散条件整体不错，气温继续上升，比较适宜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早晚还有些凉意，请合理穿衣，谨防感冒。未来三天气温稳步回升，但扩散条件会逐渐转差，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风二级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先不来说我们的书的内容啊，先来介绍这位嘉宾朋友。那么我想呢，不少的小朋友都非常了解他，而不少的小朋友家长啊也都特别了解他，因为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你会听到啊有一位特别独特的讲解员，他呢既是一位学者，同时呢也是获得了国土部五四青年奖章的一位北京市的十佳讲解员。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就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你好高原。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小朋友都认识你是吧？ 小朋友们比较喜欢我。 一到自然博物馆小朋友就围着你哈。 对，我也喜欢小朋友们，给他们讲大自然的奥秘和故事。 其实我去过不少次的自然博物馆，而我每次去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就会发现那儿啊永远都是人山人海。 没错没错，那个地方是小孩子们的乐园，更是所有热爱大自然喜欢大自然朋友的精神家园。 而且我觉得啊，在自然博物馆啊，现在是约，就是你预约门票你能够进门，然后比以前那种就是大家哎呀一看春暖花开日子特别好了，说我到自然博物馆里面去玩一玩，那种要井然有序多了。你有感受到了吗？ 没错，我们现在是开放了公共预约的平台，大家可以不集中去参观，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在闲暇的时候，在不拥挤的时候来分批分流来进行预约。 有不拥挤的时候， 其实都挺拥挤的。 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自然博物馆的情况啊，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啊，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小朋友的家长，大家对动物其实都有特别深厚的情谊。春暖花开，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朋友其实去完自然博物馆，听完高原你的讲解，就杀到动物园去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园可能是启发孩子，对对对，最好的两个地方 啊。没错，在自然博物馆，然后呢听完高原的讲解，因为在动物园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啊，这个欢蹦乱跳的这个动物，可是在自然博物馆听高原的讲解，就能够把这动物的前世今生，它以前怎么一步一步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还有将来它有可能变成什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跟动物应该有接触，但是呢是有一定距离的接触，这野生动物和家里的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和宠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半天啊，听众朋友就能够了解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主题吧。没错，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高原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动物。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这样的三本书，首先呢是动物谷大发现，全新视角发现动物内部之谜，这是一本幽默的科普书，在快乐当中增长知识，让好奇心推动求知欲，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第二本书是动物的脚印，一本专门给孩子来看的啊，动物脚印的趣味的图鉴， 通过14种食物等大的脚印，了解14种动物的生活。而第三本的名字是叫做《城市里的野生动物》。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与人类比邻而居的野生动物们，深入不为人知的都市丛林，守护生态地球，感受城市的脉动。这样的三本书都来自后浪出版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高原的介绍。高原在上节目之前就跟我说，这三本书是他的大爱，因为每一本书都有每一本独特的特点。到底这是三本什么样的专业人士的大爱的书籍呢？高原给我们大家来一一的讲述一下你的感受吧。 好的，这三本书呢，我确实是大爱。这个爱的理由有很多。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本，也是我重点推荐的一本，叫做《动物骨大发现》。这个骨是骨骼的骨， 对，动物的骨头的大发现啊。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如果是这三本书让我来评选封皮的话，我觉得这本书的封皮啊最显眼，因为前面的刚才说了一共有三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是一个大红的封皮。如果啊，大家不管您在网上购物也好，还是您去实体书店，这个皮儿封皮儿一定是让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了，至少我喜欢。 对， 瞅我这庸俗的， 很漂亮，很漂亮。 大红皮儿上面是黄鱼，还有这个鱼的这个骨骼。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以往有一些关于骨骼的书吧，小朋友们看了以后会有一点点害怕，我不知道高原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对，会有。 包括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们在第一次去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可能因为年龄太小，晚上会做噩梦，就看到特别大的那恐龙的架子。你应该也有这样的经历吧？ 对，小朋友们会反应，他可能会有些害怕。 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在于什么？它虽然也是有了这个动物的骨骼，但是会不会让小朋友产生那种恐惧感？ 没错，这个书的设计很有意思，它并不是直接展示了骨骼，它有点像互动书的感觉。它首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生动的一个动物的形象，慢慢引导孩子用小手把这个动物翻开，然后翻开以后呢，这个骨骼是慢慢出现的，所以它并不是直接就刺激到了孩子的感官。 所以要想让孩子学知识啊，想让孩子喜欢动物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方法和技巧的。那这本书《动物骨大发现》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跟我们大家来简单说一说，这里面有多少种动物？你觉得这些书里面选择的这些动物有代表性没有？家长和小朋友一起来阅读这样的书籍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呢，全书有40个物种。首先在这个量上来讲呢，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啊，40个就非常多了。 对，不是，因为我们说动物有150万种，如果跟这个数量比，它不算多。但是能够非常细致地展示它骨骼结构，并且是不同生物，而且是一些平时非常难得见到的生物的骨骼，就很难了。那么这本书呢，一下就汇聚了40多种珍贵的难见的，就包括很多骨骼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都没有见到过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本书有目录，海马很多朋友都知道，然后长吻啮口鱼这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鱼，河鲈也是鱼，然后大白鲨、绿蛙、尼罗鳄、蟒蛇，当然还有常见的什么变色龙啊、壁虎，但是它还有蓝鲸、格陵兰海豹啊，海豹还分这么多种，还有北极熊、狮子、狗和猫比较常见，牛和鹿比较常见。但它这里面特别有趣，它特别说的是单峰骆驼，为什么不画双峰骆驼的骨骼，特别要画单峰骆驼呢？还有袋鼠、考拉、兔子啊、刺猬、食蚁兽，还真是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但也有一些很多朋友觉得比较陌生，或者说这是什么东西的感觉的动物。 对，关键是它的门类很多，我们说无论是无脊椎动物还是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当中的鱼类、两栖、爬行、鸟、哺乳都有涉及，所以说这本书在动物学角度是一个相对全面的呈现，是非常好的。 哦，就是把不同的动物的门类都做了一个呈现。哦，我说我刚才念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天上一只地上一只的，原来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动物的分科来介绍的。专业人士一讲，我想很多家长朋友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就跟我一样都明白了。没有专业人士指导，这书看科技看这种知识书好像也不能给孩子带来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传达。我觉得有高原这样的朋友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这个给家长朋友做一个指导啊，可能会让家长朋友在看这个书的时候，给小朋友讲解的时候，或者一起互动的时候，能够必须是事半功好几倍。 而且呢，这个书在设计上很有意思，它是有这种翻开的互动。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在翻开这个书的时候，还有一个骨骼档案，千万不要把它忘记阅读。因为我仔细看了这个骨骼档案，里面的很多知识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是我们平时想象不到的一些点。那还有呢，就这本书不仅展示了骨骼的结构，还有生动的动物图片。那么，在这个书的左半页呢，还呈现了非常丰富的物种知识，而且呀，配合了特别可爱的小卡通。这样呢，就会更加抹去孩子对于白骨的恐惧。 对，这本书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开本，给小朋友看的书里面，这应该算比较大的开本了。然后它基本上是用左边的半页和右面的半页来介绍一个动物，而左边的半页呢是文字稍微多一点，有大图啊，有小图，而右边的半页呢就主要是以动物原型是什么样，然后这个皮毛或者说表皮下面覆盖的这个骨骼是什么样，然后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图解。确实我觉得这个书其实我觉得啊，像这种有字儿的书，很多家长朋友都会认为说必须得上了小学呀，一二年级你得了解这么多的这个知识啊，或者文字量才能看。但因为这本书的图片特别多，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三四岁就可以了吧。你有这样的感受吗，高原？ 对，我觉得可能三四岁就可以开始慢慢的了解这个动物的外形及骨骼特点了。 嗯， 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更加关注生命的本质了。这也是我推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哎，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的视角是非常独特的。 嗯， 那么它所阐释的呢，是孩子们平时不注意的内部的结构和事物的本质。就可能小朋友更加关注的是外形的颜色、羽毛、大小、形状，但是作为科学教育工作者，因为我们博物馆还有我们博物馆教育是要突出科学教育的理念的，我们更希望通过现象看本质。那么我们生命的支撑是什么，骨骼起到了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那么为什么不同的生物会有不同的骨骼，那通过这本书都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所以我觉得在教育视角能够引导孩子认识生物的本质，能够让他思考不同的维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专业人士，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高原啊，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动物的这样的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呢，有字儿，有画，更多的呢是亲子的那种互动。刚才高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动物骨大发现》都讲了哪些的内容。其实高原，我刚才更多的说的啊，是你在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工作。那么高原呢，他其实呢，还对这个宝石啊以及博物馆教育有着特别深入的研究，而且我也知道高原翻译了不少的啊这样的和动植物有关的书籍。所以接下来就要请在应该在这个你看啊，你给孩子讲过故事，然后你也亲身做过互动，然后呢你又翻译过书，其实你对图书的了解或者说你看过的书特别多，那么你感觉这本书啊，你作为专业人士来看，除了前面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以外，还有什么特点？ 我再来谈一谈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书很大的一个好处和亮点在于它是有这种儿童视角的。那么很多的图书可能偏专业一点或者偏科普一点，它是没有考虑儿童视角的。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书中谈到大象这个骨骼的时候，它会以这种儿童视角出发，比如说大象你是谁，他会从一个儿童的角度发问。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们比较关心在这个动物种群当中谁是头领啊，谁是听话的，那么这里面还会涉及到一些谁是头领关于动物行为学的展示。 哎， 还有呢，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成语故事，像盲人摸象呀啊，他都会展示出来。所以看似叫动物骨大发现，其实里面所涉及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是符合儿童视角的。我觉得这点是我特别想推荐 荐的。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大象的这样的一段文字。那么还是像刚才说的，左半页呢基本上是文字和小的卡通图像居多，而右半页呢都是这个大象，先是带着皮毛的大象，然后呢大家打开这本书就能看到皮毛下面的骨骼，它有一个很精巧的设计，我在这儿就不剧透了。先来说一说这文字部分啊，大象是食植动物，吃植物的叶子、根茎和果实等等，天敌有会袭击小象的狮子等等，但主要还是人类。哎呀，好惨的大象啊！大象，你是谁？它是这样描写的：大象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平均每天能吃200千克的食物，它太能吃了，还能喝150升的水。非洲象的尺寸更是大得惊人，平均高达3.5米，这是将近2个人的身高啊，体重是5到7吨，这是相当于5到7辆的小汽车的重量，象牙2到3米长，而这个象鼻呢大约是200千克，相当于1000个苹果的重量。总之大象一切都是巨大的。而在我们的这个故事当中呢，还有像盲人摸象，他就说了，对事物了解不全面，以偏概全，乱加揣测，这就说的是盲人摸象。另外还有，你知道吗，亚洲象是游泳高手，能连续不停地游好几个小时，还能够把长鼻子当呼吸管用。还有在象群当中谁是头领呢，书里面有答案，我不念了。再说最后一句话，仅仅大象鼻子就有6万多块肌肉，哎呀， 非常有意思。 所以大象那鼻子才跟手一样好， 非常灵活，对、嗯、所以看似是动物骨，其实你看在它的左半页有很多的适合孩子的知识量不大的好玩的点、 嗯、 这些小故事小的知识点孩子会特别喜欢，他会特别想去学习和分享，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 哎，我也知道了，你刚才为什么说这是一本特别好的亲子阅读的书，就是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你刚才谈到了3、4岁的时候，孩子虽然不认字儿，但家长可以把这些有趣的事讲给孩子，等于给家长一个提示，别让家长看着大象说大象真大呀，嘴也大，牙也大，鼻子也大，能给家长好多有趣的提示，让家长和孩子能互动起来。 对，还有就是他这个卡通画特别的可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他的游泳能力很强，他的鼻子可以当呼吸管，结果这个配图就是一个大象放在鱼缸里，他那个鼻子伸出来所以小朋友们他即使不会文字，他看到这个图也会记忆犹新。 哎，我也知道咱们自然博物馆其实在给小朋友做讲解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图有一些活动，而你们也会印一些比如说像图书啊，或者一些印刷品，哎，孩子们对印刷品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动物的印刷品，你把你当时的感受跟或者说你的所见所闻，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聊一聊。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吧。第一点是颜色丰富，那么孩子们需要一个视觉的冲击， 都像我一样喜欢大红皮儿， 真的是这样的。就孩子可能对鲜艳的颜色，红色、黄色、蓝色、绿色会感兴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的视觉对于这种丰富的东西感兴趣，比如说你只印了一个，他可能注意力就只有几秒钟就结束了、 哦、 但如果你的一个图板一个印刷物上有很丰富的内容，有几种动物或者有更多动物，他就会更加喜欢、 哦、 我觉得是第二个，就是内容更丰富他会喜欢、 嗯、 那么第三个呢，关于出版物，就是他现在已经不能停留于一种表面的这样的一个出版物的形式了，如果能有一些小互动，比如说开个小门、 哦、 或者转一个轮子能够改变颜色或者说能够有一些视觉的一些体验，因为我们讲视觉会有一些幻象幻觉，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会动啊，他就会更喜欢，所以我觉得孩子是有他的这种认知特点的 啊、哦。那我觉得按照你的这样的介绍啊，这本《动物骨大发现》是完美的。 我没有还没有说完啊，我还要再说一个。 它有缺点吗？ 当然我还要再说一点，是我觉得更加让我喜欢，也是想推荐给家长朋友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呢、嗯，其实不仅仅是一本科普书，一本儿童书。我有一个观点，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啊，我跟大家分享，嗯、我觉得它还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书来反复使用。那么为什么呢、嗯、就可能家长觉得这一本书看完了知识看完了骨骼就过去了，并不是的，因为在自然博物馆骨骼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内容、 哦、对对对对，在自然博物馆有好多各种各样动物的骨骼当然啊会有他们的带着皮毛的标本，但是骨骼确实也非常大的一部分，可是高原有一个问题啊， 小朋友了解动物的骨骼对他们有什么用呢？或者说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当中，或者说在他们了解世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用处呢？ 嗯，我们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科学教育理念的一种展示。那么我们说，可能对于孩子来讲，变色龙和蜥蜴的骨骼具体有哪些不同对他不重要，但是我们想通过这本书，这个承载的科学教育的意识普及给听众朋友们，就是观察、对比、分类和统计的思维。那么观察对比很好理解，我通过不同的因为它有很40个物种嘛，我通过不同的物种可以让孩子就一个部分来进行比较。比如说都是头骨，头骨有什么不同，我们要观察，我们要对比。都是肢骨，或者说都是指骨，有什么不同。那么通过观察和对比就可以训练孩子的思辨能力，小中见大。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书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教育的点。 我现在感觉这本书从零岁到99岁都适用了。 刚才我说的是观察对比，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些简单的统计和计数也是可以训练孩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耐心的让孩子数一数，这种动物有几条肋骨呀，那下一种动物有几条肋骨啊，这样就把数学思维、计数和统计加进去了。那如果再有更大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一把小尺子，可以让他量一量，那你看看长颈鹿的腿有多长，马的腿有多长，那么测量又融入进去了。其实一本书就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天地，可以让孩子们去体验科学家是如何研究骨骼的，所以我这一点特别喜欢。 啊，刚才说到的这本书啊，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关于动物的图书，其实大家如果到市场上去寻找一下，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写动物的骨骼的书的量，好像是这是我看到过的第一本， 挺少的，确实是挺少的，而且这种形式也很少。 我没有想到啊，这样的一个动物的骨骼居然能够开发孩子的逻辑思维，孩子的这种分类这样的一些想法，哎，挺好，挺有趣的一本书。那接着啊，既然高原今天过来啊，除了跟大家来分享你对这本书的感受以外，更多的是给我们家长朋友当导读。刚才我也说到了这个目录啊，有好多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动物，是不是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一下类，就是哪些是不同的门类，然后他们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一个目录来划分呢？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目录呢， 它第一篇海马， 对，它这个目录的种类非常多，像海马呀，一直到大白鲨，那么这些呢都是典型的鱼类的代表。 啊， 鱼类的代表， 海马算鱼吗？ 没错，海马虽然长得像马，但它是一种鱼类。包括这里面设计的很好，还有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河鲈是典型的硬骨鱼，那么像大白鲨就是软骨鱼了。所以在目录里面的前面五个就是我们说的鱼类。 哦，那我知道了。你看，绿蛙、乌龟、尼罗鳄、蟒蛇、变色龙，这都是两栖类的，是吧？ 两栖爬行类，包括两栖类和爬行类都有。 对对对， 所以它的分，它在目录也呈现了很好的科学分类。然后接下来从蓝鲸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了。那么这里面的哺乳动物呢，也分了很多，比如说像蓝鲸是海洋当中的哺乳动物，海豹是鳍脚目的动物，也是很独特的一种。那么北极熊、狮子、狗、猫这些都是食肉目的动物，吃肉的， 是这样， 它分得很细。然后像鹿、骆驼，那么羊、牛、马、犀牛，那么这是食植性的动物。但如果再细分的话，还可以分出来有的是肌体动物，有的是偶蹄动物。所以这本书啊，也是一个动物大百科。 它为什么特意要单峰骆驼而不要双峰骆驼呢？让我觉得很奇怪。 是因为单峰骆驼在野外更加稀有和珍贵，而家养的双峰驼是现在作为家畜比较多了。 原来一个是野生动物，而一个是真正的这种家畜类的。 对对对，但其实双峰驼在野外也有，但是就更加稀少了。那我们再往下面看，那除了食草动物以外呢，还有黑猩猩、环尾狐猴，这个呀是代表非常高等的灵长动物。那么还有呢，就是袋鼠、考拉，它们代表着原始的哺乳动物。因为我们说哺乳动物有有袋类，还有呢我们的真兽类、后兽类分了很多不同的种类，那么它们代表的是有袋类动物。那么再往下面分呢，像一些食蚁兽啊，它属于品齿目的动物。那么还有刺猬，属于食虫目的，等等等等，它分的是很细的。 然后还有啊， 比较常见的鸡、鸵鸟、麻雀，这都是禽类、鸟类， 就变成鸟类了。对。 然后金刚鹦鹉、火烈鸟、秃鹫等等啊、哦，是这样的一个划分。 对，所以脊椎动物的这个五类吧，叫鱼、两栖、爬行、鸟、哺乳都有涉及，所以非常丰富多彩。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发现这本书里面的动物比自然博物馆里的动物都不少，40种。 脊椎动物倒是挺多的， 是吧？挺多的。你看自然博物馆里面哪有鸡呀、啊？你们那儿没鸡？ 有，在那个有一个展厅里面有。 我觉得你们那里面都是特别珍贵的动物。 我们馆太大了，然后就可能好多观众啊，包括可能流沙去的时候没看全。我们有一个厅是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那个展厅，讲的就是鸡、鸭、鹅、猪的驯化过程。 我怎么觉得到你们自然博物馆给我最震撼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首先恐龙。然后特别多的那恐龙的骨架，然后还有包括跟恐龙相关的恐龙蛋。 对。 然后呢，你知道，另外就是那些珍稀动物，然后还有一个大展厅啊，就是你可以从一个进口进去，然后全是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 对，非洲展厅。 啊、哦，那是非洲展厅。 对对对。啊、 哦 可能我说的那个厅一般人去的比较少，是在一层动物厅的紧右边里面，一般去的很少，那是人类和动物演化的一个厅。 所以给我感觉自然博物馆里面都是特别珍贵的，一般看不着的。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来分享了动物的书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更懂得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啊，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高原，和大家聊一聊和动物有关的书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三本啊动物的书籍。第一本呢，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动物谷大发现，有40种动物，然后呢大家可以做对比，而且呢是一本挺有趣的啊亲子阅读的书籍。第二本书呢，就是我们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动物的脚印。第三本书呢，是城市里的野生动物。说到了这第二本书动物的脚印，其实我在看到这三本书的时候，我对两本书都发出了惊叹。第一本书刚才是我跟大家说过了，我喜欢那大红皮儿，这是动物谷大发现。而这第二本书动物的脚印，然后我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其实觉得我说这脚印有什么可看的，可是高原后来跟我详细的说，他说你看到没有，这个书上的这个脚印都是动物园大的。结果后来我比了一下，我发现我比长颈鹿的脚都大。我说我的脚太大了，但是大象的脚还是挺大的。这本书才真是啊，如果小朋友们特别喜爱动物的，就是这个脚印啊，喜欢刚才你说到了动物大发现可以测量，但是那不是圆大的，这本书就可以完全的去测量，然后拿尺子去量一量，培养孩子从小的这样的一种逻辑思维啊，还有这种动手动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那些动物的脚难道真的那么小吗？你看我比熊猫的脚，然后长颈鹿的脚，我比除了大象的脚，这听众朋友听起来你觉得我脚有多大，我脚真是正常的一个尺码，但是好像动物的脚都比较小。 是这样的，我们因为这个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它来自于真实动物的脚印儿， 对， 它并不是画的，而是在动物园里面是用动物真正的脚放上油墨印在纸上，然后把这个纸再出版成图书。 哦， 所以首先它的视角就非常独特。 我觉得也特费劲。 对呀，很费劲，而且呢可以说是让孩子们跟动物有了一种不同方式的亲密接触。 哦， 就是他跟他的脚印特别亲密的接触。那至于刚才刘莎的问题是说，那他真的这么小吗？其实我也有怀疑过，因为我亲自还拿尺子测量过。 对，我觉得高原你的脚除了大象的脚比你脚大以外，剩下你的脚比所有的那些动物都大。 后来我还去请教了动物园的老师，后来我看了一些文献，看了看真正这个兽类的脚印的这个大小，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有些这个书上的动物是小，就是这个动物没有成年个体的脚印，就是这个动物小宝宝的脚印 啊。成说的我还释怀了。 要不你觉得你脚太大了是吗？ 对，要不我觉得我比北极熊的脚还大。还有一点，其实你刚才跟我说，你说这个是一比一元大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类，你看我们主要用这个，我们直立行走了，我们只用剩下两只脚走，所以我们手一般都小一点，脚都大一点，然后动物他们用四只脚都走的，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平均数，所以手要小一点，心里面还能释然一点。 这观点挺有意思的。 而且在这本书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本书的在后面除了有动物的脚印，也有呢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一个手印，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其实要是从手上来说的话，好像我们人类的手比熊的手啊，然后比长颈鹿的这个脚印啊都要小挺多的啊。 嗯，没错。那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我也是觉得有几个亮点和新意。首先呢是食物等大，这个视角很独特，是来自动物园，来自动物 动物身体一部分的真实信息。我觉得作为一种博物学的资料或者展品，都是能够让孩子在家庭当中收藏的，是可以启发孩子对于自然的关注的。而且呢，我在日常工作中呢，看到小朋友们进入博物馆，更多关注的是这个动物的外形，比如说羽毛啊，然后它的牙齿啊，很少在不一样的视角，比如说脚印儿，然后他的脚到底长什么样没有关注。 我觉得你这一次啊带给听众朋友的三本书啊，后浪的不论是刚才说的动物古大发现也好，还是这本动物的脚印，包括啊这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 视角不同。 对，而且是外面的这些同关于动物的出版物当中啊很少有和它同类的。你看那个是动物的骨骼，然后这个呢是动物的脚印，然后另外呢其实 完全身边的动物。 对啊，我看那个城市的动物的时候，我在没有打开那书之前我就想了想，我说我知道的城市里面有什么动物呢，后来我想就三种，麻雀、老鼠，然后还有乌鸦。后来打开书以后发现原来居然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动物。 对，所以这是我喜爱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选题非常独特，呈现视角也非常独特。 嗯， 那么不仅如此，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观察这本书，刚才我有讲到独特视角，那么我觉得这个独特视角是训练孩子科学思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多元思维。 嗯， 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待一个事物，不能只聚焦在一个局部和细节，要有整体的观念，整体中有局部，局部中看整体，这个思维是很重要的。 没错，拿到这本书以后，可能呢不少的小朋友会有问题，我会跟爸爸妈妈说，说这个大象的脚底下为什么有那么深深的皱褶，而为什么狮子走起路来就没有声音，还有如果大家看到这一本书里面大熊猫它有六个脚趾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啊，这样的一些特别有趣的点，如果没有看到过这本书，还真是想不起来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些关于动物的啊，我们大家不知道的有趣的内容。 没错，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感觉一个脚印儿，一个臭脚丫儿，有什么可研究可看的？ 这臭脚丫儿。 但是实际上，这些足，我们说动物的足，它是适应环境和演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它里面藏了太多的故事，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大熊猫明明这个爪子应该是五个，它为什么印出的这个爪印儿就是六个？ 那只大熊猫它六指儿？ 不是它六指儿，我们说所有大熊猫都六指儿，为什么？因为 它 呀， 它是哺乳动物啊， 应该都是五个，对不对？ 啊， 嗯，但是大熊猫，包括还有小熊猫都很独特啊。它们为了能够抓握竹子，因为我们说抓握、对握这个词是针对于我们灵长动物的，我们的拇指能依次与四指对握。大家可以想一想，青蛙、老虎都不可能拇指依次和四指对握。 嗯， 那么大熊猫如果想抓住竹子，啊，能够握住竹子吃，如果它只是有往一个方向伸的五个手指是握不住的， 它必须得说出来一个， 它得出来一个跟它对握的，所以它就在它的这个腕骨这个地方特化出来一块子骨，用这块子骨来和其他的那五个手指对上，然后攥住这个竹子。所以说大熊猫都是六指，这六指就是从脚丫，就不，当然我说的不就是不能光说脚丫了啊，就从它这个足部前肢发现的。所以手印和脚印非常有奥妙，包括刚才提到的大象为什么褶皱多，猫科动物为什么没声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啊可以说是给孩子们给家长打开了另外一扇世界的大门。 哎，好像除了人类啊，这个上肢和下肢就是手和脚的区分特别大，其他哺乳动物的区分不是特别大。 对，因为这也跟它的演化呀，跟它的生活环境是有关系的， 主要它们不经常使筷子。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在细细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对这个书的物种是着实的这个着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呢，提到了像大家非常喜欢的大熊猫、大猩猩、印度犀，还有树袋熊，就我们说的考拉。 嗯， 像这种动物都是动物家族当中最为珍惜珍贵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连看到这个动物都没有机会。那么我们通过这本书不仅能看到这个动物，还能看到它的脚印儿，我觉得这个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现在觉得呀，不管是去自然博物馆也好，还是去动物园，光看这动物太庸俗了，一定要看动物的脚印。 然后听完这期节目，当他到了博物馆都开始盯着脚印看了。 对呀、没错啊，就是这样的书啊，不仅仅是能够让小朋友啊觉得特别有趣，其实像我这样成年人，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尤其是有高原这样的导读给我讲解过以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这样的内容。 对，我们说通过足迹看行为，通过行为看演化，通过演化看生命，这种层次特别重要。我通过一个物种，我看到了它的一个局部的脚 印儿，通过脚印儿看到了它不一样的行为，行为和环境的关系。那么通过行为我看到了演化，看到了它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脚的，而通过演化我又能够对生命敬畏，觉得每一个生命背后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我更加思考我们人类和自然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今天呢，高原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三本书啊，前面说到了是有动物骨大发现，还有动物的脚印，还有呢城市里的野生动物，这是从大家平常了解动物很独特的一些视角当中跟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小朋友家长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啊，正是这样的一些独特的视角能够让小朋友们有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其实兴趣是最宝贵的，只要孩子们慢慢的想要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再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学习，然后再有适当的不论是像高原这样的老师的指导，还是像家长朋友的这样的一些亲子互动，能够让孩子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坚持下去，所以就完全可以培养出孩子啊喜爱学习的那样的一种精神。现在好多家长都发愁说孩子什么都不爱学就想玩，我觉得那是因为您没有让孩子培养好这个学习的乐趣，学习的兴趣，一旦培养出来的话，家长朋友就不用着急了。 没错，而且还有这本书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很暖心的地方。 嗯， 比如说在这本书当中有标注拼音啊，有很多难的字它会标上拼音，我觉得这也是儿童图书儿童视角的一种体现。不仅有这种标注拼音，那么还有呢，这本书可以说是生动和严谨的完美融合。为什么说生动和严谨呢？生动是说呢，这个书还配了很多日本著名漫画家的作品，把一些动物的行为、动物的趣事用漫画的方式表达出来了，特别好玩，我觉得小朋友会喜欢。那么要光是漫画可能就有失科学性了，那么这本书呢考虑得很周到，他还把这个科学的照片，比如说物种的一些行为照片，包括当时印这个脚印的真实脚的照片都同时列出来了。 哎， 那么这样的体现可以说是不失生动幽默，又体现了科学的严谨。 哎，刚才高轩你也说到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你就说到了有一些这个图片里面的动物，它其实呢是小宝宝的这个脚印。那我觉得像这里面比较大的像印度蜥，然后还有狮子，那都应该是小宝宝的脚印吧。 对， 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都有哪些你觉得是小宝宝的这个脚印，别到时候家长给孩子一讲露怯了，说这是成年大狮子的脚印。 因为我并没有就是完全一个一个去测量， 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对，简单说说吧。就可能比如说像长颈鹿的，像印度蜥的，然后都可能是亚成体的，就是小宝宝的脚印。有机会我也想带着这本书带着尺子去动物园量一量。 你一定要提前做点措施，要不然这动物急了你还真没法量。 然后其实说到这儿，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还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或者一个活动吧。我们自然博物馆正在做一套教具的研发，是基于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以后，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如何宣传更好的去传播这样的一套教具。而我呢就正好负责动物足迹的研发。所以呢我们自然博物馆跟北京动物园合作，请北京动物园的老师帮忙，我们也收集了很多动物的脚印的模型和脚印的图片，所以我看到这本书我就特别亲切，我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告诉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在日后就会推出跟动物足迹相关的科普活动，也会带领大家去从不同的视角认识动物足迹。到时候呢，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科普活动，一起一边看书一边去真实的体验，可能效果会更好。 哎，如果要是你没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本《动物的脚印》，也能弥补这样的一些缺憾了。主要是你们的活动有限定人数，是不是现在开始就打你们的预约电话就能够约上呀？ 现在我们在准备，等到准备好了以后会向社会公众开放报名的。 好，大家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聊一聊这书里面的动物，不仅有动物的骨骼，还有动物的脚印，还有你身边的动物。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动物的脚印》这本书，这本书呢，里面有14种动物的啊，这样的一个圆尺寸大小的脚印，我比了比，大多数人都比我的脚小，但是刚才高原说到了，有不少呢是这种没有长成的啊，这种半大的动物的这个脚印。那说到这一点啊，我还要问一下高原，刚才你谈到了现在自然博物馆有一个活动，也是和这个动物的脚印、动物的足迹有关系的。那我来问一问你啊，刚才我说到了，就是人的手和脚是特别好分出来的，那动物的这个手和脚，就是前肢，他们是分前肢和我说的哺乳动物，他们是分上肢或者下肢或者前肢跟后肢是吧？能不能有什么方法一下能分出来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呢？ 嗯，是可以的，因为不同的哺乳动物，他们的我们说它的前肢的手掌和脚掌都是有明显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脚垫或者叫趾垫，有这样的不同的结构，包括这个每一个趾中间的缝隙的大小，还有爪的形状，能够明确区分是前足还是后足。 那猫的四个都一样？ 猫其实说实话还是挺难分的，因为它比较相似，但是如果我们经过科学测量，还是可以就分出来的。 大熊猫能分出来，因为它那六爪 要抓竹子， 对吧？那就是有一些有比较明显的特征的，有一些这特征不太明显，就不太好分了。 就需要需要认真测量。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动物足迹，可能在一般的听众朋友在看来，它只是一个脚印儿，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动物足迹呢，却是动物学在野外研究重要的依据。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在野外研究野生动物很难看到的，他们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真正野外的动物学家去研究野生动物，关键两点。第一点叫简史，大家会笑，就真的是收集粪便，然后看看它的这个 DNA 啊，或者看它的吃的东西啊、消化情况啊、健康状况啊。因为我有很多好朋友，比如说就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亚洲象的何昌欢博士，包括还有一些猫盟的好朋友、荒野新疆的好朋友，经常问他们在干嘛，在简史，他们在简史。 我想知道上个月高原其实也是参加这种野外考察，你是不是也干了这样的工作呀？ 还好，我去的是南京。就是我调查的是长江江豚，在水里面没法捡屎。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是捡屎是一步，还有一步更重要的就是脚迹，我们叫做兽迹，就是它运动的踪迹，它的脚印儿。所以在野外，我们对于足迹是非常重视的。 我觉得对足迹重视啊，我能了解，能够理解。但是你看啊，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猫的四个爪子，前肢和后肢很难分。如果要是在野外的话，你看像老虎、狮子，然后当然咱们刨去地域啊，明显的地域，然后有一些动物的这个足迹其实很像，你怎么能分出来那就是它的？比如说像雪豹呀，然后云豹啊，它们都是同一类的动物，或者同一属的，都比较近，你分得出，就是说能分得出来吗？ 这个问题挺专业的，其实实际是不太好分的， 实际上还得捡屎加脚印在一起。 对，我们可能是有很多的判断方式，比如说像它的留下的这个毛发呀，或者它的粪便呐、等等。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图谱，我们会根据这个历年来的这个动物学家留下的这个脚印的图谱，包括这个脚印的数据，它的具体的测量的这些定量标准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定种它到底是什么。 哎呀，想去哪个区域观察，首先做一个工作，就是到处洒水，那地上湿一点，然后留的足迹能湿。 我们特别盼望下雪，因为下雪的时候那个脚印留的是最清楚的。 原来人家有专业的这样的做法，就是盼望下雪。好，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动物的脚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呀是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城市里的野生动物有乌鸦、有麻雀、有老鼠。 其实呀，这本书我打开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就是它是给大家了一个真正接触自然的一个特别好的身边的机会。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和家长朋友们觉得大自然离我好远呀，我要去西双版纳我要去国外，我要去印度尼西亚我要去 亚马逊 我才能接触大自然。但是我们想传播的理念不是这样的，其实大自然就在我们的身边，而城市是认识野生动物最好的一个窗口。 没错，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其实我想了想我身边野生动物，后来我打开这本书以后啊，它那里面就提到了松鼠，后来我一想，真的就在北京的好多公园就能够看到松鼠，而且有的是一些，如果是那种树林有好几层的，就是一排一排的树有好几排的，其实在街边也能够看到松鼠。 对，像比如说像天坛公园啊，就有好多小松鼠在活动。所以说这个书的亮点呢，确实是能够用 用不同的视角，然后把我们的这些身边的物种都描绘出来。而且呢，虽然这本书讲的是欧洲地区的一些动物，但是从动物地理来看，欧亚大陆呢是有密切的联系的，所以这本书当中的很多物种在咱们北京都是能看到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是欧洲的这个出版公司原版是在欧洲，但是这些物种对于我们认识北京的这些物种都有帮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里面有一种动物叫乌冬。也是一种鸟类，浑身黑色的羽毛。那么这个乌冬在我们北京呢，像天坛公园呢、紫竹院公园呢都能看得到。所以呢，大家不用介意它是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书，它其实能够很好的应用于我们身边的学习。 而且还有我发现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为什么觉得身边的这野生动物特别少，是您观察的时间不对。因为有的动物啊，不论是昆虫也好还是动物，那么它可能是夜间才出没的，你白天肯定看不到。还有一些动物呢，它一年四季当中的某一个季节出现，所以大家要想看到这么多的野生动物啊，你得想一想啊，你是在什么时间看，然后什么季节。我觉得经常见的，一年四季都常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种。 对对对，其实刚才刘莎说的特别好的一个点叫做观察要领。那其实一般的小朋友和家长朋友们可能并不能掌握野生动物的观察要领，什么时候去看，在哪儿看。那恰恰这本书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在内容上每一个物种都有详细的观察要领的描述，那么这个知识就非常重要了，告诉我们究竟去哪儿看，怎么看，它有什么行为，我们要看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每个物种的观察要领的展现。那不仅如此，那么这本书呢有很多用心的地方，比如说他提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自然之友。当时我看了以后也非常的亲切，因为我就是自然之友多年的会员。而且每周日的早上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都会跟随自然之友去观鸟。 而且我也知道高原你跟咱们中国观鸟协会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对吧 像中国的观鸟协会还有北京的这个野鸟会自然之友都有联系。 你知道我觉得在北京什么地方看鸟最好吗？虽然我也知道有好多的公园，比如玉渊潭什么也能看鸟，但是我觉得北京植物园那个鸟特别特别多。 对，像植物园呐、天坛公园呀、奥森呐、还有包括颐和园、雨燕都是能看到的。 其实我原本以为啊，比到了北京的郊区鸟特别多，但是我没有想到居然在植物园有那么多的鸟。为什么在植物园有那么多鸟？就因为植物多吗？ 对，它本身植物很多很茂盛，那给它一个栖息地和一个食物的提供。那么咱们北京地区呀，大家可能想都想象不到有400多种鸟类。 我印象当中好像在野生动物园是听到了当时也是有一个专家讲解嘛，说我听到了好像是猫头鹰的叫声在夜里的时候。 是有的，比如说在我们旁边的天坛公园就有长耳鸮，非常漂亮的一种猫头鹰长耳鸮。那么在北京大学里面有东方角鸮有这种小猫头鹰。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你能看到很多我们平时意想不到的物种。所以来通过读这本书我们就可以收获这方面的知识。 哎，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这儿呢还有一些内容想跟家长朋友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补充啊。其实也特别想请高原跟家长朋友来沟通一下。那么很多家长朋友在孩子，我觉得小一点还好，没上小学之前，家长朋友还允许孩子有大量的课外阅读的，哎，看看故事啊，看看画。但是孩子一旦上学以后，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得背背数学，背背语文呢，或者说和你的功课有关的书籍才让孩子阅读。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谈到的这样的三本书，虽然都和正式的功课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三本书其实能够给孩子带来，我觉得是无限的学习的这种兴趣和生活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科学教育里面讲的学习力，就是如果孩子对于一项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他会发现学习大自然也不是光学大自然。那么学习大自然需要数学、语文、英语等等各个学科的辅助。所以我们说如果能够启发孩子的学习力，培养孩子的学习力，那么其实对各个学科学习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说阅读感受智慧的温度，那么品味读书 书，其实它是一个人生的漫长的过程，而不是阶段性的。我小时候可以看，到大了就不能看了。所以我觉得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能够陪伴的不仅是小朋友，而是所有的公众，去感受智慧的温度，去品味读书的这种快乐。 我特别觉得今天说的这三本书不仅小朋友挺喜欢的，我自己也挺喜欢的。好了，那么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下，前面我也说到了高原呢，他也在翻译一些书，那么再过一段时间高原就会有一些书呢能够和读者朋友见面了，到时候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高原呢和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翻译的书。另外还有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动物的这样的三本书，其实后浪出版公司还有关于昆虫的书籍，我们也会在近期邀请高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高原详细的讲解，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选用进口的名贵中药海狗鞭，配以人参、阴阳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地道药材，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上市23年来以抗疲劳延缓衰老著称，适用于易疲劳的人群，服四世同堂，找回年轻的你。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好消息，四世同堂为庆祝五一佳节，同时庆祝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上市23周年，特定于2018年4月20日至30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庆五一四世同堂优惠活动，在此优惠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产品赠送，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